三大撚門，一個肥佬黎，屌你老尾，一個燒藥丸，屌你控告一個鄭經翰，三大撚人啊，又出到私信啦，屌你老尾真係，然後個個自以為自己好撚有江湖地位，交風交雨，屌你！ 喂，你講咩啊？你个林家杂， 你真大镬，我真系准备着。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T 那个牌好特别，我系萧友。 我系郑经翰， 我系肥佬黎，撑呢班后生仔。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啦，啊，即系今日 加时喎，今日啊，冇阿龙喺度，反而加时喎。 又唔系加时嘅，其实我哋缩短咗啲节数嘅。咁即系嗱，其实咧，即系如果讲国际嘢咧，有一单嘢几好笑嘅，就系、是、其实咧，中国就搞咗一个即系大陆啦，就搞一个世界互联网大会。 你政治不正确啊！你将中国个问题变成国际嘅问题了。 嗱，呢个又唔系我嘅，咁你不如睇一段片先啦，吓，睇一段片先啦。 强国搞互联网大会，代表要翻墙论笑柄。中国搞的这个世界互联网大会，跟上年一样在浙江乌镇举行。不要看个名字好像好闷咁啊，识得笑其实好好笑的。好似呢一场号称世界级互联网大会的会场，被四万军警重重包围不得止，现场网络竟然继续和谐，上不到海外网站的网。要大会特别为每位嘉宾记者提供 account 和密码来翻墙啊。虽然北京将大会升格，特登延迟个半月先举行，但出席的全大部分都是第三世界国家代表，其中几位外国总理，包括俄罗斯的梅德韦杰夫，原本是去河南郑州的上合组织峰会的，点知被顺便拉去几百公里外的乌镇撑场咯。官方仲话有联合国人员出席，其实只是中国驻联合国的外交官吴洪波，真系好鬼世界级啊！仲有啊，明明习近平打紧贪腐噶嘛，但会上每位代表都会获大会赠送呢一部价值2500蚊港纸的小米手机，咩意思呢吓？不过最讽刺的都是习近平一边在会上呼吁要建构开放的互联网空间，当局另一边厢就以七条微博控告人权律师普志强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其实早在2013年，习近平就曾经公开将互联网比喻为颠覆政权的心腹大患，将网络工作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培植大量武武对付网络的反对声音，但现在就想做互联网的大阿哥咯。习近平在会上还要求各国尊重网络主权，但同时又说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真是很矛盾咯。 咁啊，即系都非常之讽刺啊！呢个世界互联网大会，咁啊，即系呢个世界互联网大会，喂，究竟有几世界级咧？有几有世界嘅代表性咧？咁啊，即系头先听完之后都略知一二啦。咁啊，喂，略略讲讲嗱，今次咧系搞第二届嘅话哥，咁 第一届喺边度？ 第一届都系乌镇。咁点解系乌镇呢？其实呢，所谓嘅世界互联网大会呢，系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活动嚟嘅，就每年搞一次嘅。啊，只不过地点呢就每年都喺呢个浙江省嘅乌镇咁样。咁因为呢你自己。 我真唔明白。 你自己搞一个世界互联网大会出嚟，然之后有你自己中国嘅联合国代表，咁就变咗就一个世界互联网大会啦。 我就正想讲呢个问题，不过你快用我就话有乜资格有个世界互联网大会啊？ 唔系嘅，你都揾翻你自己 friend 嘅，譬如你俄国啦， 你自己戏仿自己啊？阿哥，喂，你嘅互联网系人都知道，全部都系封晒噶啦。你有乜？你有乜？唔好话资格嘅问题咁简单啊！你有乜好意思搞一个咁嘅大会啊，大哥？ 唔系佢冇所谓。 喂， 即系呢个 互联网背后嘅理念系乜嘢？资讯自由啊嘛。 系， 你做得到咩？ 系 share 啊嘛。 阿哥，你搞啲咩绿霸工程啊？ 系， 你搞啲近时嗰啲咩金盾工程，全部都博晒啦，系咪？喂，老实讲，习近平嘅所谓新五雷，我啱今日抄翻阿何俊仁上一次嘅讲法出嚟，排第一维权律师，所以头先讲到蒲志强啦， 系 地下教会，即系天主教啦，主要系天主教为主啦，亦都有基督教徒啦， 系 出去拆十字架啦。意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社会。喂，老实讲， 呢五类里面呢，其实基本上简单一句就是所有的反对派你全部都要剿灭的。 啊， 喂，你作为搞互联网，即是这个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人，面对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即是大家互相能够交流信息的，你连这些都不能够容纳得到的时候，不要说有没有资格啦，有没有意思搞，有没有面搞，大哥。 不是有没有面搞，即是这个不紧要的，即是你对于即是中国这样的强国来讲呢，这个不紧要的。因为其实呢他搞这个这样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拿来愚民的啫。那他为了出那个 bite, 就是说呢要尊重这个网络主权。是不是 即是等于孔子和平奖一样。人家有诺贝尔和平奖，你是搞个孔子和平奖。 是啦。咁然之后就话俾你听呢，网络系要管嘅。咁啊唔要从事，唔可以纵容支持危害国家安全嘅网络活动。佢为咗呢，佢要有一个假嘅一个叫做系国际平台。然之后呢就自己啲报纸呢，即系人民日报啊嗰啲党媒啊，自己又打返飞机就话俾你听，啊原来呢即系呢个世界互联网大会呢，啊有咁多国家，有咁多即系唔同嘅国际代表嘅政要，有咁多嘅政商代表都出席嘅，都认同呢个原则喎，咁样样。 政商代表认同呢个原则咩意思啫？你国内嘅网民系人都知道，喂，我想呢个关键词又俾人驳，我想嗰个网又可能俾人 monitor， 我写啲嘢可能又俾公安斗或者国安斗。 系，其实 不攻自破啦， 大家都知道咩事啦。咁事实上呢，其实呢个国际特赦组织呢喺出面呢，其实不断都喺度即係叫啲科技公司啊，就话叫杯葛呢个叫世界互联网大会。因为如果係咁样嘅话呢，你等于就认同咗佢呢个咁样嘅对呢个网络自由嘅侵犯啦，咁样。同埋最扑街一样嘢呢，即係有一个叫做係呢个 BBC 嘅记者啊，就话就去年呢个世界互联网大会结束嘅时候呢，就叫嗰啲咩呀呢，嗰啲与会代表啊，即係喺呢个酒店门前呢签一份联合声明。嗰份联合声明呢就大家冇睇过，原来係自己中国自己提出嚟嘅，叫做国家网络主权啊，呢份咁嘅嘢喎。 佢主权都可以去到网络嗰个位置，即係老共，即係将几个 terms是混埋一谈都嘅能力都几高嘅。 係呀，即係佢係强奸民意到即係唔知丑嘅，完全係。咁所以你话你见到就係话呢件事，你见到即係大陆搞嗰啲所谓国际平台呢，其实佢就係攞嚟强奸民意嘅，就係话俾你听，嗱你成日讲国际嘛，成日讲西方价值嘛，你睇下而家有鬼佬出嚟嘅地方都认同我呢个叫做系呢个网络主权。 喂，咁啊老实讲，如果你真係同国际接轨嘅话，在互联网世界里面，咁你使乜人哋有 WhatsApp， 你又搞 WeChat 出嚟啊？人哋有 Google、Yahoo， 你又整个百度啊？ 咁你又冇质疑人哋嘅主权，大佬？ 唔系，咁我当做生意啦。Twitter 你又整个微信，喂，老实讲，我哋香港人就冇乜人用 WeChat 啊、百度啊同埋微信嘅，系啲戆鸠佬，即系嗰啲明星为咗打大陆市场先用嘅啫嘛，系咪？你用嚟做咩啊？喂，我哋如果真系搞政治嘅人，你用呢啲？我宁愿俾美国睇到，美国佬睇到我的动向，多过你俾你老共睇到我的动向啦。 唉，咁啊系啊，咁样。喂，头先就讲起阿蒲志强啦，咁啊蒲志强呢位人权律师，即系其实喺同一日里边，即系你间世界互联网大会同一日里边，你又话即系你都叫响应呢个叫网络自由啊，系咪？即系又话即系又可以唔翻墙都可以即系上到网啦。喂，但系同一时间，喂你呢个叫做系蒲志强案啊？喂，佢自己喺微信里面发七条信息都俾你喺度即係搞呢个文字狱，咁你喺度判刑。仲有啊，喂佢纯粹屋企叫做系即係搞呢个悼念六四嘅活动咋。屌你咁样都俾你判喎，扑你个街。 不过都冰冻三尺非日之寒㗎啦。唔单止系话即係 冰封七尺非一日之寒，大佬你变咗黐筋啊，大佬。 冰冻三尺非日之寒，屌你。即係佢其实已经唔系六四集会或者发七条信息嘅问题，而系维权律师返我哋头先阿乔文就系新嘅黑五类嘛。再加上就系你由网络领袖中两下，仲有意见人士咧中三下，你唔死啊？跟住你帮啲弱势社群嚟搞我， 系 喂呢、這个共产党基本上何你话斋，亦都系一个讽刺嚟嘅。你搞世界互联网大会，你又因为发七条信息，而家佢主力确实系真系打压人权律师， 系 维权律师。 唔系嗱，你头先讲新黑五类啦，我都讲一个背景啦，就系、其实12年嘅时候咧，就呢个人民日报海外版咧就喺度话啦，呢、个内地嘅维权律师啦、宗教啊、意见人士啊、网络领袖啊，同埋呢个弱势社群五类人咧，都系代表咗呢个美国反华势力颠覆中国嘅代表嚟嘅。 咁确实系。 而唔系咁，其实佢主要讲 NGO 嘅，其实大陆佢最防美国嘅渗透就系 NGO 嘅，而佢觉得就系话咧呢啲呢头先呢十黑五女咧，其实系外国势力有意即系喺植根呢个叫做草根阶层啊渗透你去改变呢、這个 喂，咁呢个我同意佢呢个分析嘅，我未必同意佢呢个做法同埋主张， 系 原因就系你系美国，我都会咁搞你咧。喂，如果我是美国佬，所以我而家越嚟越欣赏美国佬，屌我已经即系脱离呢个左交阵营， 系嘛？ 就系、是、 咧，你咪叫殖民主派咧，咪叫做 系啊？喂，好简单啫嘛。喂，呢班人就系能够 topple the government 嘅最重要嘅分子。 啊， 地下教会，我唔相信你共产党嗰套。 咁你教会律师， 我有自己嘅意识形态噶。 咁你教会律师、意见领袖呢啲，全部都系叫做公民社会嘅呢、這个重要成分嚟噶嘛？ 啱啊。 咁但系你讲到呢个弱势社群都系黑五类、哦，哇！你有冇 无耻啲啊？共产党唔系话为呢个劳动人民抗争咁 样？同埋你无产阶级系咪弱势社群啊？本身你无产阶级专政系咩意思啊？你自己讲出嚟嗰啲嘢都反宪法嘅。都反憲法精神嘅， 佢冇計係在於乜嘢？而家今時今日嘅中國社會，確實真係會牽一發動全身，真係會即係火燒個喉嚨 啊！ 呢個先係老共面對嘅最大嘅問題，就係佢點解定呢個黑五類出嚟？佢唔喐佢嘅話，第一呢班人確實冇人依靠嘅時候靠咩咧？咪靠美國佬咯。好啦，佢有資源有力量嘅時候。其实你明白点解喐蒲志强嘅，喐得蒲志强杀一儆百之余，第二就系最重要嘅就系你唔好再俾呢班友连结，即系啲个案透过呢啲维权运动帮啲弱势社群去挑战政府嘅政权。 唔系，其实蒲志强佢讲嘅嘢系句句到肉嘅，其实系讲你对呢啲即系叫做系一啲。叫做系疆独分子啦，或者新疆嗰啲人啦，咁即系对啲少数民族嘅政策啦。 仲有胡志强系即系大我一年啦， 系 佢系六四世代嘅人嚟， 系六四世代嘅人嚟噶。 呢班人先系对中共嚟讲，一日佢未平反嘅时候，呢班人都系佢眼中钉嚟嘅。因为呢班人系唔会即系顺顺摊摊，真系做一个顺民噶嘛，一定会揾机会入噶嘛。一定会諗机会就係点样和平演变中共㗎嘛。 同埋佢你都睇返佢啲 case 呢，佢维权佢做啲维权 case 呢，嘩嗰、那个 portfolio 真係成串口啊大佬。即係你嗰陣时佢搞嗰啲咩艾薇薇税务案件啦，即係呢个劳教案啦，同埋谭作人案啦。咁你仲有嗰啲咩南方都市报啊，即係呢个余华峰案啦，仲有咩爱新觉罗都有，即係帮爱新觉罗啲咩，即係帮打官司，同埋中国农民调查嗰本书啊，即係都有帮个作者呢，即係其实打官司嘅。咁啊，即係喂呢啲嘢其实佢都喂一路以来始终如一喎，大佬真係。 一路以嚟都系挑战緊你嘅政权。 而且佢到今时今日都唔肯认罪嘛，即係同其他即係最近即係一啲维权律师啊纷纷认罪嘅维权律师。 所以其实老共呢都要諗下。喂，究竟佢脑系装乜嘢嘅？ 系 喂，话晒佢都系一个喺中国社会里边有社会地位的。你系俾位呢个英美势力系入噶嘛？ 系啊，而事实上英美势力已经出咗声啦，美国势力 出声啦。你系佢，你都喂大佬，你送埋俾我，嚼你系嘛？嗱，我哋已经唔讲嗰啲即系人权嘅问题咁简单，而系你基本上喺成个政治角力上边，喺国际社会嗰个嘅角力同埋斗争里边，你都输俾人啦。 系啊，系啊。喂，咁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唉，我哋仲要讲下一场录音啊，哥。 好， 唉，好， 下个礼拜见，拜拜。 下个礼拜见，拜拜。